清晨一大早，任小素打开诊所的门，他环顾周围的环境，这大概是他在集镇这么多年头一次感觉集镇早上的空气也还挺清新的。灾变之后，天空大多数时间都笼罩着一种奇怪的霾。学堂先生张景林说，这是因为灾变时大量烟尘颗粒卷上天空，不仅遮挡了阳光的光合作用，气候也格外的寒冷，还会经常下酸雨。直到近几十年，这种情况才渐渐好转，一年里大部分的时间已经可以见到太阳了。任小素的诊所就在杂货铺对面，他刚一开门就见到对面的王富贵手捧两个刚烤好的红薯走了出来。 小素，吃红薯啊。 任小素不禁感叹，在此之前他想让这王富贵送自己一根缝衣服的针都难，别说针了，就是送一根缝衣服的线都没可能。而现在这抠门货竟然会主动送红薯了。任小素看着王富贵喜气洋洋的样子，这受人馈赠总讲究个礼尚往来吧，他咂巴咂巴嘴说道， 我这也没啥回赠你的呀，就是麻药多，要不我给你打一针麻药吧。 打一针麻药像话吗？ 王富贵脸色顿时就黑了。 话说你这几天也没有出去采草药啊，你那个药还有没有了？ 有啊，消炎药、麻药、止咳化痰药都有。 我是说你那个黑色的药还有没有？ 你不是刚买过吗？ 我那是给壁垒里的大人物买的，你别在这装蒜啊，没我送药进去你能白落这么一个诊所？说实话，我一开始只是送给陈海东的，不知道怎么就送到罗老板手里去了。 这会儿王富贵自己也有点想不明白，这黑药是怎么一层层送上去的，也不知道送到罗老板手里的时候还能用几次。 给 任小素拿出两个小瓷瓶来，他昨天为了给颜六元治发烧就兑换了一小瓶黑药，如今还剩下两次治疗的量，所以早就分开装好了。 1200，一分钱都不能少。 我这儿有一瓶可是要送进去的，你还好意思收我这么多钱？ 爱要不要。 任小素说着就准备把黑药收回兜里，结果王富贵也不犹豫，果断拉住任小素的胳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终王富贵竟然还道了声谢。 来自王富贵的感谢加一。 哎，任小素心说，这王富贵还挺有意思的，两声谢谢竟然连续给了他两次感谢币。不过任小素有点可惜，自己这感谢币怎么还越用越少了呢？现在还是只有4枚。不过他权衡过利弊，想要让颜六元和小玉姐在集镇上过得好一点，当下拉近和壁垒里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黑药他也不是白给的，何乐而不为呢？想到这里，任小素感叹，只能看自己如今有了诊所医生身份的加持之后，能不能多获得一些感谢。任小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出去采药了，他是个谨慎的人，做样子也得做全套的，不然引起别人的怀疑就不好了，到时候人家一提起自己就说啊，谁谁谁的超自然能力是凭空巨现出一座冰山摧城，谁谁谁的能力可斩群山，任小素的能力是制造那什么药，这他妈可就太尴尬了。任小素走进荒野之后，终究是忍不住去自己买手枪的地方看了一眼，确定没人动过之后才放心下来。这如今是自己最大的依仗，千万不能出错，就算如今他拥有着 4.5 的力量，还有 4.1 的敏捷，人终究还是没有枪快。等任小素背着竹筐回到诊所时，他看到小玉姐正一脸为难的看着一对前来问诊的夫妻。小玉姐见到任小素回来之后，便立刻朝他投来了求助的目光。 哎，小素，赶紧给人家看病。 任小素把竹筐往地上一扔，问道， 您二位什么伤啊？我给您说，来我们这儿就对了。 那太好了，我们没受伤，就是我老婆怀了4个月了，今天早上肚子里突然有点疼，怕出什么意外，所以过来看看，想看看医生你能不能治。 任小素当时就石化了，他现在虽然开的是诊所，但他可不会看这种病了。如今也没什么男科妇科之分，在急诊流民的观念里，有病来诊所就对了。为难的是任小素，刚才海口已经夸下，而他又面对这对夫妻期待的目光，总不能当场打了自己的脸吧。任小素努力地回忆着学堂张先生曾经讲过的课，还有在张先生那里看过的书，他试图从中搜索一下应对的方法。一般医生面对产妇和家属会说什么？ 保大还是保小？ 你这医生是假的吧？我老婆只是肚子疼而已，你竟然问保大还是保小？问题是我这孩子才怀上4个月，包小了往哪儿放啊？ 任小素心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啊。 二位真对不住，刚才是我不对，我这么跟二位说吧，我真的不会看妇科病，我要继续糊弄你们就太不像话了，之前那位医生也不会，他其实就是个江湖骗子。 不得不说，他能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杀掉一个该死的人，可昧着良心骗一个产妇，这种事儿任小素还真做不出来。任小素继续说道， 我的建议是你们去学堂那边找张先生借一点这方面的书籍看看，让大姐平日里吃好喝好，然后能不能顺利的生下来只能看天意，我就不骗你们二位的钱了。而且你们二位也别找其他人乱买药，我知道怀孕的时候是不能吃药的，很大概率会导致孩子发育畸形，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问问张先生。 夫妻二人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任小素竟然会这么说。那汉子想了半晌， 我感觉你比之前那个医生强一点，上次我生病了，他生怕不买药，结果吃了他的药也不见好，全靠我自己熬过来的。 那位怀有身孕的大姐站起来笑道， 谢谢你啊医生。 来自秦佳佳的感谢，佳一。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次他几乎什么也没干呀，结果就平白收获了一个感谢。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忽然有点疑惑，自己只是说了点实话而已，就莫名其妙地得到了对方的感谢。在他和颜六元的观念，你只有送给别人点什么，才有可能获得诚心的感谢吧。曾经任小素在学堂听课的时候会想，张景林先生把过去那段人类文明描述得那么好，可为什么人类文明花费了几千年才达到了那个高度，而这文明崩坏的速度却远比建设起来快得多。今天这对夫妻让任小素懵懵懂懂间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事情，但他还没法说明白。当天任小素就找小玉姐把诊所外面挂的旗子给取下来，绣上外伤两个字。坑蒙拐骗的事情他也没少做，但任小素都是有选择的去做呀。任小素做了决定，今天开始他能治的病他就治，治不了的就算了。结果让任小素震惊的是，今天一例外伤病号都没来，来的竟然全都是一些小疼小病他不会治的。但这并不是他震惊的原因，他震惊的是他面对这些病人时通通据实相告，然后这一天的时间里竟然一次黑药都没用就把感谢币的数量拉升到了10枚。任小素坐在诊所里面陷入了混乱的思考，这他妈怎么回事？他不知道的是，兴许大家对以前的医生于同积怨已久，当任小素如此做派之后，那些来看过病的人竟自发地替他宣传起来。 我觉得那个狠人任小素比之前那个王八犊子于同好多了，他看不了的病啊，绝对不会乱开药挣你钱的。 有闲人一听，哟，还有这种事儿呢，于是就来诊所凑热闹了。他们倒是热闹了，任小素却很蛋疼。就这一上午，他赚了几枚感谢币，但来看病的人却高达感谢币的10倍。有头疼的， 有觉得自己脸忽然大了的。最让任小素无语的是，竟然还有来找他算命的。不过任小素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下去，他都像之前跟那对夫妻解释的一样，把集镇上的人给劝走了。后来集镇上的人发现任小素看病好像真的不会乱收费啊。以前他们对任小素的印象就是比较狠，因为以前年纪并不大的任小素带着颜六元想要在这集镇上立足，就必须跟人争勇斗狠才有一线生机。后来大家对他的印象变成了那个卖药的，现在大家竟然潜意识里认为如果真的有外伤，那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诊所找任小素治疗。这口碑来得很突然，也让任小素感觉很莫名其妙。小玉姐中午挎着篮子去集镇上买菜，这段时间任小素他们的生活富裕了，存款都达到了3400块，所以生活条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也能去集镇上买点好菜了。小玉姐甚至会偶尔买点细盐和猪皮，细盐的口感和粗盐相差不小，而猪皮则是用来熬油炒菜的。这集镇外面是有养猪场的，那些家猪也发生了进化，但只要趁着他们还小的时候就阉掉，他们长大了就会非常温顺。不得不说，人类确实是最能适应环境，最擅长利用环境的物种，没有之一。通常好的猪肉都送进了避难避雷里，只有边边角角才会留在集镇上，而且很少很少。以前颜六元梦想着自己进入避难避雷，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吃肉。小玉姐挎着菜篮子回到诊所，一进门便眉开眼笑地说道： 哎呀小素，你不知道现在集镇上的人啊把你夸得可好了。 任小素诧异了一下： 是吗？ 是啊，我们家小素啊都已经成医生了，以后找老婆肯定能找到集镇上最好的，到时候你们结婚生孩子了以后啊，姐给你们带孩子啊。 我没想过这种事儿。 都多大了，该想想了。哦，今天我还买了点花生，也不知道是集镇上的人从哪儿挖来的，等会儿啊给你们煮点吃。 颜六元这时从学堂回来，如今他也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中午回家就有饭吃了。以前他都是早上带两颗土豆过去，中午在学堂里把土豆吃掉就算解决了午饭了。他进门后看到菜篮子里有花生，就拿起一颗准备包着吃，结果他的手被小玉姐一巴掌拍掉： 嘿，这花生上还都是土呢，不许吃。 你都这么漂亮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吃花生？ 吃吧吃吧。 颜六元一边剥花生吃一边对任小素说道： 哎哥，今天学堂外面围了好多人，上课的时候张先生不让他们进来，一放学他们就全冲进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啊？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心中忽然升起不祥的预感。这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外面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是学堂的张景林先生。 张先生来了，在我们家吃个午饭。 吃个屁，你治不好的病就不治啊，为什么要让他们都来找我呀？ 之前任小素给那对夫妻说，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张先生，或者去张先生那里借一下关于安胎方面的书籍。后来任小素觉得这方法挺好用的，于是今天上午他跟每个病人都这么说了。 寻常的病也就算了，连脚气这种病都让他们来找我，你不知道那货脱了鞋子之后的味儿啊，这还幸亏是我跑得快。 我不是想着您知识渊博吗？ 我是教书先生，你治不好的病我就能治好吗？以后你再往我那边推病人，我就给颜六元留写不完的作业。 正在剥花生吃的颜六元懵了。 哎，你们俩人之间的矛盾关我屁事啊。 任小素抓了把花生塞到张景林的手里。 您放心，以后不会了，真的不会了，我保证。 张景林想了半天，最终包着花生回学堂了。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夜幕降临，任小素感觉生活里的一切都似乎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着。这时候，他看着宫殿里已经攒了10枚的感谢币，心想，要是自己能早点解锁那柄武器就好了。旁边的颜六元呼呼大睡。今天下午，任小素去代课的时候，学生们因为集镇上刚刚闹过狼群的事情，就想让任小素多讲讲关于狼群的故事，比如遇到狼群该怎么办，比如该怎么逃命。然而任小素并不想讲这个，依然在跟学生们讲着野外生存的一些知识。他觉得这些小孩日后在荒野上如果遇到狼群，必然凶多吉少。人类与如今野兽的体格差异就注定了这样的结局，这是教不了的。与其教他们一些猎杀野兽的知识，倒不如教他们如果没遇到狼群，该怎么获得维持生命的水源和食物。被狼群杀死是一种无奈，要是被饿死，那就太冤枉了。讲课内容不符合学生们预期，最过分的是，不符合预期还拖堂，这就导致学生们现在对任小素非常不满，他们甚至会回家和家长告状。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不敢惹任小素，家长就敢了吗？这时候，任小素忽然听见院子墙外有异常的响动。那声音的主人非常小心翼翼，但任小素这种常年在荒野上的人，一点风吹草动都必须警觉，不然就可能丧命。他当机立断，吹灭了屋里的煤油灯，悄无声息地朝院子里摸去。任小素躲在墙根下面，认真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只听见有人突然从墙外跃起，双手扒在了围墙上面，紧接着对方双手用力撑起身体，整个人便朝院子里跳去。就在半空中时，那人低头看向地面，正好看到任小素好奇打量自己的目光，下一刻他便看到任小素骤然沉腰收臂，似乎要将全身的力量都给收拢起来，然后突然迸发。这一拳犹如能开山裂石一般，直直地锤到了不速之客的裆部。不速之客想要躲避，他身手不错，只需要双腿并起，用膝盖撞向任小素，就能轻易化解这次危机。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任小素的速度比他想象中要快多了。 慢着！ 不速之客失去平衡后，痛苦地摔在地上，捂着自己的裆部，痛呼不止。此时，外面的脚步声响起，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任小素平静地望着地面上那人，对方身上的穿着并不能帮助任小素辨认对方的身份。下一刻，又有两个身影跳了进来。 等等！ 地面上又多了两个人满地打滚。任小素皱起眉头，这些人的身手说不好吧也还凑合，说好吧竟然一个能在自己手上过一回合的都没有。门外传来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开门。 任小素记得这个声音，是之前带领思军搜查整个集镇的那位军官。他顿时恍然，原来这些人是壁垒里的思军。只是任小素想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弱。事实上不是对方弱，虽然壁垒内思军疏于训练，但也不是普通人可以随意拿捏的。这些思军之前听人说过任小素是出了名的狠人，但他们想来一个流民能有多厉害。屋子里原本熟睡的小玉姐和颜六元穿好衣服出来。 怎么了？ 回屋子里去。 任小素说完就去给那位军官开门。他心想，这些思军为何要身穿便服翻墙进来呢？这分明就是要杀个回马枪，再次搜查丢枪案里嫌疑最大的自己。或许是这思军现在也急于向上面交差，但又忌惮着那位罗老板。要是搜到了还好说，这113号避难壁垒里也不是罗老板一个人只手遮天，而且罗老板也未必有多么看重这个任小素。 可要是搜不到，恐怕就要面对那位罗老板的怒火了。按照正常人的思维，第一次被搜查过，还有罗老板打过招呼，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到这思君竟然还要杀个回马枪继续搜查。万一自己真的在上次采药时把枪带了回来，恐怕这次就危险了。据王富贵说，那位被他杀掉的工厂管理者的家族在避难壁垒里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任小素皱起眉头，对方这算是夜闯民宅，而且这可是第二次搜查他了，按说这事儿是他占理，但在这避难壁垒外面，自己能跟谁讲理去？拳头就是道理，自己的拳头还不够挡。任小素一口气揍了三名思君，他觉得对方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不得不说，任小素在经过这件事情后便提醒自己要越发的谨慎了，一定不能小看任何人。事实上，那位军官带着十来个人站在门外也是一身的怒火，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士兵竟然连一个流民都处理不了，竟然还得他进来捞人。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他的颜面往哪儿搁啊？所以今天这事儿必须有一个结果。就在他准备吩咐手下踹门的时候，诊所的门自己打开了，紧接着门外的所有士兵都陷入了迷茫当中。他们看见任小素身上裹着一条大大的锦旗，只见锦旗上面写着妙手回春罗兰。那军官沉默了半晌，结果莫名的气笑了，这是什么锦旗护体？任小素全神戒备着，并且仔细观察这军官的表情，他主要是怕这军官太冲动了，看到锦旗护体还要报仇。结果那军官绕过他，径直地往里面走去。 搜！ 上次不是搜过了吗？ 那军官看到院子里还在满地打滚的士兵时，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一群废物！ 他转头看向任小素：“ 我叫王从阳，你要是想找罗老板给你出气，可以报我的名字。” 那不能够，你也没干什么嘛。 王从阳仔细打量着任小素，他手下的士兵搜查了几分钟出来汇报说 没有发现。 王从阳二话不说带队离开，临走时他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任小素：“ 哼，你要是生在壁垒里面就好了，来我这里当兵比我手下这群窝囊废强。” 等等，任小素忽然愣住了，那工厂管理者叫王东阳，难道跟这个王从阳有什么关系？难怪对方为了追查凶手对自己咬着不放。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当任小素得知这名军官叫王从阳的时候，心里便是一惊，他很担心这货会一直咬着自己不放。天亮的时候，任小素打开门，正看到王富贵在拿笤帚打扫杂货铺。王富贵见到任小素后放下笤帚就过来了，他压低声音问道：“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没事。” 任小素摇摇头：“ 壁垒内的思君还是怀疑我，再次进行了搜查。”“ 呸！天天拿我们流民当贼看，都说了是罗老板罩着的人了，竟然还敢来搜查第二次。”“ 行了行了，别演了，你替我愤愤不平什么？”“ 你放心吧，不会有事了，我已经把新的黑药给送进去了。” 就在此时，外面有个汉子飞快地跑了过来，胳膊上还流着血。这汉子距离诊所还有很远的时候便喊道：“ 医生，医生救救我，医生！” 兴许是流血太多的缘故，所以伤口吓到了这个汉子，但任小素一眼看过去就明白了，这货的伤根本就没什么事儿。在急诊上没什么事儿就是指死不了。不得不说，流民们的人生观都还挺豁达的，除了生死之外的事情都不算太大的事情。 进来吧，你这伤不严重，死不了。你这伤是怎么弄的？ 我本来准备去工厂的，结果路上发现忘带东西拐回去，发现有人在我窝棚里偷东西，我想抓住他来着，他就给了我一刀。哎，医生啊，我这真没事了，你看流了这么多血啊。 没事。那汉子一听死不了，便心情放松了一点。任小素再看了一下他的伤口，琢磨着自己新得到的麻药都还没用过呢，要不要用用啊？ 我们这有麻药，打了麻药以后处理伤口一点都不疼。 真的？那个要钱吗？ 废话，不给钱能给你打这么贵的药？你看你的伤口起码有四寸，这么长的口子一针一针缝过去，你还不得疼死？ 任小素这说的也是实话，这次的伤口太长了，估摸着黑药都得小心翼翼地磨，不然一次药量根本打不住，所以他也确实担心这货会忍不住疼。小玉姐这时候端着铁盘子出来了，铁盘子里放着注射器和一小瓶麻药，这注射器还是以前诊所就有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一次性的注射器针管，所以每次用的时候都必须好好消毒。按道理说这肯定是不对的，但任小素能有什么办法呢？他能做的就是好好消毒，比如把针头在火上多烤一会儿。这次小玉姐是等针头凉了之后才准备下针的，只是刚打算下针的时候他就为难了。 小素啊，这麻药是打伤口外面还是伤口里面啊？ 他们也没有用过这麻药，所以小玉姐就疑惑，麻药直接打到伤口里面是不是药效更快一些？任小素也愣住了，他也没想过这茬。 我也不知道啊。 旁边听着他们说话的汉子差点就尿了。 啊，合着你们没打过麻药啊？哎，你们到底会不会治伤啊？啊， 这汉子听说任小素能治外伤，加上现在任小素在集镇上的口碑异常的好，所以才第一时间来了诊所，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到底打哪里啊，小素？ 任小素看了一眼病号的面色，然后沉思道， 要不打腿上吧，免得他等会儿跑了。 任务完成，奖励 1.0 力量。任务，救治20名病人。 不过这一天的时间，任小素虽然完成了第三个救治10名病人的连环任务，可是他的感谢币却从10枚降到了8枚，很多人就算被治好了也没有诚心感谢。然而任小素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格外充实，白天就诊，下午去代课，晚上在院子里和小玉姐颜六元唠唠嗑，他把院子里的土地给刨了刨，准备种上些蔬菜。他以前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能有个院子，种点大葱、蒜苗、青菜之类的东西。现在任小素感觉自己的力量已经硬生生快要翻正常成年男性一倍了，他的肌肉再次结实了一些。任小素在脑海中对宫殿问道， 我现在力量与敏捷属性都是多少？ 力量 5.5， 敏捷 4.1。 任小素没有说话，此时看来他的自身属性还是比较均衡的，大概不会出现突然变肌肉男的情况。 哥，你干嘛不把那些病人全治了？那可都是钱啊。 不会治。 那以前的医生不会治也一样给治了呀。 咱不能跟他学，你看他现在的下场，他出事了有人帮他吗？做人是要有底线的。 可咱们出事了也不一定有人帮啊，他们也不会帮我们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他们那么好心？这年头很多人巴不得我们出事呢。 任小素正视着颜六元，他知道颜六元年纪还小，三观还正在成型的阶段，而颜六元所处的环境就注定了他会接受到太多外界的恶意。任小素承认颜六元说的没错，这个时代里人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有害人之心都好像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任小素必须让颜六元明白，别人是别人，他们是他们。 六元，你记住，不 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 颜六元若有所思，而小玉姐在旁边眼睛闪亮亮地看着这兄弟俩。她忽然觉得，只要任小素还在颜六元身边，那么颜六元这辈子就不可能走上弯路。忽然间外面传来骚乱的声音，有人惊讶， 哎，乐队回来了，他们不是去112号壁垒了吗？怎么回来了？ 对呀，而且给他们做向导的那个汉子不见了。 任小素抬头，他忽然想起那个枪械技能完美的鸭舌帽女孩来。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乐队回来了，任小素有点疑惑，从这里去112号壁垒来回怎么也得两个多月吧，如今算一下乐队离开的时间，恐怕这乐队离开的周期也就一周左右，所以对方根本没能抵达112号壁垒，甚至都没能到达径山的脚下呀。这一路上按理说并没有什么危险，唯一的危险就只剩下狼群了吧。可狼群来到这边的时间是与乐队错开的，这乐队要是真碰上狼群恐怕也回不来了，毕竟狼群现在不怕枪声了。想到狼群时，任小素便有些揪心，他昨天和王富贵说起狼群的事情，王富贵透露他从集镇管理者陈海东那里得到消息，狼群这次伏击四军伤亡很大，整个狼群都直接向111号壁垒那边躲进了阳山里，估计是不敢再来他们这里了。然而任小素不这么想，之前狼群也离开过，现在不照样回来了吗？还变得更加凶猛了。是什么导致这些狼群再次进化？任小素不得而知。任小素透过诊所的窗户看向外面，他看到集镇上的流民正纷纷走出自己的住所默默围观，他们本身就对乐队抱有好奇，现在他们意识到乐队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那就更加好奇了。乐队离开时开着四辆越野车，而现在越野车只剩下一辆还在慢慢开着，车上坐着那位壁垒里的明星洛新宇和三名思军，而其他人则徒步跟在后面，衣物破损不堪， 走的时候一个个还白白净净的呢，回来就变得跟咱们一样了。 虽然任小素他们现在的生活好了一些，但水源还是不够的，在水资源上流民们向来是平等的，避难壁垒对此管理得非常严格，所以如果家里有多余的水，任小素和颜六元都主动让给小玉姐来洗漱了，他们只用一点点水刷刷牙罢了。所谓的刷牙，就是拿柳条蘸点粗盐在牙齿上刮个半天，然后漱漱口。现在黑悠悠的任小素和颜六元看到那些乐队的人也变得和他们一样，心里还挺开心的。那个完美枪械技巧的鸭舌帽女孩也跟在越野车后面走着，对方的衣服上有破洞，但任小素仔细观察间发现，这女孩虽然看起来和其他乐队的人都一样狼狈，可她步伐依然轻盈稳健，单从这一点来看，这鸭舌帽女孩就要比那些随行的司军强得多。当然这也在任小素的预料之中，毕竟能够拥有完美枪械技巧的人怎么可能被那些司军比下去呢？越野车里的明星洛新宇吩咐道， 迅速报官进壁垒，不要让这些流民像看猴子一样看我们。 司军接到命令后，把自动步枪黑洞洞的枪口举向围观的流民，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道， 滚回自己的猪圈去。 流民们见这些司军恼羞成怒后准备动真格的，立马躲了回去。 还有找到那个王富贵。 集镇上吵杂沸腾的声音渐渐平息了下去，大家只敢在自己的窝棚里窃窃私语，或者一家人聊还觉得不够，还可以隔着窝棚的篷布跟隔壁聊，反正也不隔音。任小素和颜六元就趴在窗户上看着外面，只见那乐队的人分成两批，一批去找避难壁垒的人走入关流程，另一批则是直奔王富贵的杂货铺。 哥，他们找王富贵干嘛？ 可能是找王富贵算账吧，王富贵推荐了向导， 而那个当了向导的猎人并没有跟着回来，所以说不定就是这猎人闹了什么幺蛾子，才导致他们如此狼狈的提前返程。 任小素咂巴咂巴嘴，感觉有点惋惜。当初那向导离开急诊时还耀武扬威地看了任小素一眼，结果没成想这一眼竟是永别。任小素看到这群人去拍王富贵家杂货铺的大门，王富贵慢悠悠地从里面打开，似乎很淡定的样子。原本任小素还担心了一下王富贵，结果看对方如此淡定，他觉得自己也就不用替人家担心什么了。越野车上的人也都下来了，洛新宇穿着白色的便服，或者说本来是白色的便服。他盯着王富贵质问道： 你给我们找的这是什么向导？ 怎么了？ 他是真的有点好奇，按说那应该是个老猎人了，不应该犯很低级的错误才对，这群人为什么如此生气？ 还怎么了？还没进入进山范围他就带错了方向，我们愣是花了3天的时间都没找到正确的位置。 进入进山是可以行车的，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因为那里有一条碎石铺就的峡谷，那里原本应该是一条河床，但不知为何干涸了。这条路寻常的车当然过不去，但越野车想要过去并不难，所以说那位向导并没有能够直接带着乐队走到那条路上。 然后呢？他人呢？ 还没找到路呢他就没了。他身为这附近的猎人，居然不知道水里有危险，早上去河边洗脸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把脸都咬得稀烂，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已经凉了，而且他带我们走的路竟然有那么多凶狠的猴子，我们都差点回不来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不对，这事儿非常不对，他以前可没听说过这附近那条河里的鱼是咬人的呀，是鱼吗？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最近可能没时间再重新帮你们找新的向导了，我得帮罗兰罗老板办点事儿。 其实罗老板压根没安排他什么事，他就是想告诉对方他是罗老板的人。思君都皱起眉头来，就连洛新宇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自己想收拾的人背后竟然是罗兰。 我早就给你们说了，想要过去必须找任小素。 那个脑子有病的，就是幻想自己是医生那个小子。 王富贵忽然有点牙疼，他伸手指向对面的诊所窗户。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他现在真的是个医生。 所有人顺着王富贵的手指看去，正好看到诊所窗户上趴着两个黑黝黝的脸，正好奇地打量着他们。说实话，王富贵这一刻也有点感慨。对呀，这小子咋就阴差阳错地变成医生了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